北京时间2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忠诚、勇敢、逆转、胜利。 我的天哪，进了！ 6月14号到7月15号，几十所高校，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全频可视化电台，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。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加入982游戏世界杯，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。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。98.2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。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10点打路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想问天你在哪里？ 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 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 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 我在这里。 我想问问我， 这些年我经常问自己，你是否还要回去？ 一开始， 我很坚定。可后来，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 如今，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见你。我想，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点点掉落，慢慢的拼凑。 我只希望我们还能在回忆里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所以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 此刻我只想告诉你， 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。 好想和你说 我的梦。 真正的幸福，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。我是五洲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但愿我们的相遇是一次新的开始，还能够持续很久。有一件事情也持续很久了，在这件事情上，男人和女人反复斗争纠缠，似乎没有终点的烦恼，如今看起来似乎要结束了，可问题是，这告诉我们， 感情和婚姻竟然就是一场比赛，就像是一届世界杯。 好的，继续往前，这是个机会。哎呀，送到远端。 世界杯激战震撼，如果你是单身，自然可以尽情的去享受，但如果你有了另一半，而另一半却不喜欢足球，那你看球的时候就不能够失去控制，否则的话你们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需要放弃吗？需要刻意的讨好他吗？如何能不进入残酷的感情点球大战？我们先来听一首歌，就叫《讨好》。 渐渐的，我已懂得压抑，会是种美丽的情绪。反正所有的不安，只能自言自语，至少还能讨你欢喜。你却 这样有用吗？我个人认为光讨好没用，要讲道理，而且要用他听得明白的道理。这位叫电锯诗人他说，我最近一直跟他说，有一种天赋叫梅西，有一种努力叫 C 罗，有一种才华叫内马尔，有一种忠诚叫托底。我告诉他，足球不单单只是拼抢和对抗，还有盛世美颜，还有很神奇的一些人。我让他能够看足球的时候体验到逛淘宝的快乐。我觉得你的口才很好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去比喻。如果你跟另一半讲道理没用，也可以试试这样的招数。这位朋友叫点点客，他给我留言说，如果他不喜欢看足球，他不陪我看，我会买一件阿根廷女款的球衣，上面印上他名字的首个字母，因为他特别喜欢穿情侣装，我想那一刻他应该会喜欢吧。然后我就和他踏踏实实地看世界杯，想法非常不错，可惜阿根廷被淘汰了。虽然这样的做法比较麻烦，但效果一定超好，甚至要比给他买一个包还要好。而且你们可以享受二人世界杯，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 我的女孩她不可爱，自尊心强，脾气又坏，患得患失，没安全感，越是喜欢越要抬高姿态。她最小心眼，闹情绪，动不动假装不理不睬，我若靠近其他女孩，白眼马上就飞过来。我的女孩真的不可爱，习惯付出讨厌依赖，她的关心明明就无处不在，却永远学不会坦率。心软，他的心事我愿一直去猜。他嘴边心眼，爱护短，不许谁批评我的好坏，我若受了一点委屈，他的眼泪先掉下来。我的女孩真的不可爱，讨厌依赖，他的关心明明就无处不在，却永远学不会坦率。我的女孩真的不可爱，色彩从不挑剔我的平凡，他只在乎决心会不会改，不在乎我是不失败。我的女孩她是一片海，不遗余力对我慷慨，不论世界怎样摇摆，她陪伴我幸福就会存在。 的放不开眼，没人能把你取代。 老乔呀，还以为内马尔要射门呢。 佳远，蒂特已经加入 到二人世界杯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和睦地去享受这段时间。今天我们聊一下在世界杯期间感情的一些变化和如何应对，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探讨的方法。方法很多，也有可能机关算尽仍未用，内心深处有怨言。原因很简单，你可以装一场啊，哄他看一场比赛，但世界杯太漫长了，一个月。这位叫松仁，他说，我老公特别喜欢看世界杯，我假装很懂去配合他，不然我整个世界杯期间我俩就没有话题了。但是我真的很累，不知道这样刻意的迎合能坚持多久。你还得坚持一会儿，如果坚持不了，只能我来安慰你，用一首歌来让你懂得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。这首歌就叫懂得。 那是春的感觉，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，还有风声雨声，孩子们朗朗读书声。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，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。花开花谢，白天黑夜，一切自然又不尽然。 做到这一点，要保持这样的心态真的不容易。心态决定状态， 有时候世界杯期间要处理好情感问题，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，要耐心深入浅出的去分析足球和规则，因为很多人是因为看不懂才会烦，才会和你闹。这位叫喜贝的朋友说，我觉得世界杯和陪女友并不矛盾啊，我会告诉他什么是越位，什么是伤停补时，什么是4231和442，球场上每一个位置的作用，不仅是让我哎很有自豪感存在感，而且我发现他看我的时候眼神都变了，还有一种崇拜。恭喜，只能说你的女友啊还比较简单，比较好被哄骗，当然那不叫哄骗了，442不是口红的型号，越位也不是越轨，不会有黄牌，更不会被罚下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对方情绪好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去说，但是如果情绪不好，千万不要这么天真的认为就可以把它搞定。这位叫菊染天天，他说，哎呀，我这男友天天晚上熬夜看世界杯，白天就打瞌睡，找他的时候基本他在睡觉，跟他说他要对我爱答不理，足球可能就是个小三儿。足球不是小三，是大三，所以对于这个第三者我们要重视，但也不要上纲上线，毕竟过几天这个第三者就将自动的消失了，4年以后才会出现，你倒是要想想这4年间别出现真的第三者。这首歌叫第三者。 你喜欢独处，不愿被谁征服，被寂寞给俘虏，白天黑夜和平共处。爱叹息总从我耳朵自由进出，清楚模糊，我无法介入，没有人能投诉，被寂寞给说服，让我渐渐便一无是处。 以为这末只是过渡，却又发现自己可 谁是第三者？我和你，那他就是。如果这个他变成了世界杯，变成了足球，让男女之间的感情出现一些问题，我们似乎应该是不去重视，毕竟很快就会结束了。但问题是就怕他借题发挥，或者说感情因为这样一件事情突然发现他原来是有漏洞的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回到好想和你说。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，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，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，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。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，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，却只面不改色，为你无人了。一朝一夕是我一个不可撤，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，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，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的无名歌。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，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，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，喜欢 我是演员李光洁，为你朗读余光中的《在夏天种树》。手掌潮湿的时候，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，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，乱风的树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，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微信群里聊一聊，社会定位晒一晒，直播视频每天跟，掌声送给社会人，社会人潮流梦工厂。 漫游嗨翻天， 漫游嗨翻天，漫游嗨翻天，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。 大家好，我是山心。 我是黄真纪。 唱剑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Chico Seven Sense。 Houser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沙漠龚一杰。 舞剑。 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兔子。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， 金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，就是友情、努力、胜利。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，就像以前初音的歌，把所有的歌都下来。 跟 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，它对颜色的这个。 2018每周日晚七点，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。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。 你好， 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？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 火热来袭。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，原创音乐人、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。每晚8点到9点 ，FM 982北京青年广播，有梦想一起唱。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，不一样的情绪，不一样的困惑，不一样的期待。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。 我是伍周彤，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伍周彤。我们可以无话不说，因为我们喜欢足球，四年一次，就把它当第三者吧，一个月的第三者。如果你这样想，说明你还不了解对方。世界杯被称为著名的世界足球寡妇月，男人没有办法区分十几支色号相间的口红，女人更无法分辨那11个人的位置和那些规则。可是他们想融入男人的世界，希望深夜依偎在沙发上能够寻找一些共同的话题。我们不能够去漠然视之，我们会想办法。这位网友叫流年逝水，他说曾经他和我一起看了去年12强国足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，他也对吴磊的一次射门偏出而惋惜不已，也为当时中国队的出现形势进行了解读和分析，但最后他还是没有坚持看下去。对此我很自责，如果我能够再热情一点，再给他讲解一些足球知识或者是一些趣闻轶事的话，或许他会慢慢接受足球吧。你不要自责，自责的应该是中国足球，也不能怪他，你也要怪自己，怎么能够邀请他看这种比赛呢？既不能展现足球的最高水平，也不能产生那种崇拜感。算了，都过去了，这首歌送给你，你去安慰他一下，他就叫回忆里的那个人。 路灯下的恋人都像是曾经的我们，深情拥抱亲吻，爱得难舍又难分，曾相爱的光阴全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，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，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的恋人就像是曾经的我们，深情拥抱亲吻，爱的难舍又难分，曾相爱的光阴全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，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？藏 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。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。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 回忆里的那个人，如果是那个球，听起来有些搞笑。足球不是第三者，它也可以用来传情达意。你可以用投其所好的方式，让足球变成一种情感联络方式，说不定可以绽放出很多意想不到的奇花。这位朋友叫我不是梅西，他说记得他送给我一个石板，上面画了我最喜欢的球员梅西，石板上还刻着两行字，叫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这也成了我们的爱情的一段记忆，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份和足球有关的礼物。在我看来，这是爱情和足球的一种完美的结合，我会把它牢牢地珍藏。是啊，一定要好好的珍藏，虽然梅西已经离开了。这位叫 Rambert， 他说16年的女球迷，我是啊，我钟爱西甲、意甲、英超。世界杯期间呢，我每天也会熬夜啊。我的男朋友反对，他不喜欢足球，这怎么办？这样的事情也有，男孩不喜欢，女孩喜欢，其实倒过来也一样，很正常。 你厌倦流浪了吗？今晚要加班吗？晚餐的食材放在冰箱，像张地图啊，记录着你去过的地方，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。我想要跟你困在这沙发，任窗外飘落雪花，等下天早的恋人啊，地上的 闪电神斗他说，上届世界杯我压阿根廷，结果决赛加时德国绝杀，女朋友哈哈 哈喊了半天啊，说阿根廷输了你完了，气得我当时就吼了他几句，但结果呢哄了两个月才勉强算是哄回来。哎呀，这一届你不会还压阿根廷了吧？这届世界杯的冷门让很多女孩都有存在感，因为整天看自己的男友和老公捶胸顿足很过瘾嘛，渐渐的也就觉得足球是自己的手里的一个鞭子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 在夜晚说早晨，闲谈后你更像别人，字幕里说冬日灰暗，回答你这边的气氛，就像你已记不起了，连怀旧也格外寂寥，杂物里遗物和旧照，谁变卖谁弃掉，谁看到破晓，前前我什么都不想知道，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，前前我离开都不想宣布，怕记忆最后俗套，别让我再失眠，沉迷后有美梦未完，现实里该眷恋，但是我却看得穿了，谁承诺此信念动摇，会中了闲话和玩笑，忘记吧，谁记住，谁要 希望感情可以渐渐地融合在一起，我们也希望无论是什么样的话题，渐渐我们都能够找到共同点。说到世界杯就是一个话题，男女在一起不管能不能共同感受都会很有趣，因为它会检验你们的感情，从另一个角度折射爱的颜色，而且它是持续一个月的狂欢和混乱，很像初恋。我们曾经就是这样，对吗？如今的平静和淡然是乏味的，而世界杯男女情感的角逐很精彩，很好看，真想再多看几天。好，不奢求了，天已晚，最后一首歌就叫《不求》。我是吴周彤，好想和你说晚安。 又是整夜的雨，你喝了几杯，笑得好美，我的伤悲早已疲惫，心还爱着不肯退，宁愿强颜欢笑，倾听你的梦，爱的烦恼，再一次次习惯你的告别。不求你做选择，不求你为我留，只要能静静做你一生的朋友。不求你的所有，这些年已足够，等到有天你累了倦了，回头能感受我的温柔。放纵你的任性，在我生命中来去自由，出走时候不必理由，回来也无需交代，宁愿安慰自己，因为是朋友才能宽容，成为情人难免伤痕。 Yeah， 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心里面在想什么，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。你看我的眼神，像是在把委屈诉说。Hey baby， 这都怪我，真的真的舍不得你难过。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，越过暧昧需要多勇敢，难免会左右为难。你知道说，心里面在想什么，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。现在我又被你取代，从感觉变成行动派，原来我曾无心的伤害。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。 不要想你只是习惯，不满足每天的晚安，我要你留 味道排列整齐，等你的选择雕刻下印记。